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坡上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小伙伴们 ，Hello！ 我们新一期的982活力榜就要开始啦。 嗯，又要开车了。 对啊，又要开车了哈。我们这个片花里面的一个经典剧段，我是主持人月月， 我是刘腾。 嗯，那么我们不仅是可以听的广播电台，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台。大家如果要是想看到我们两位主持人到底长什么样的话，就赶快拿起手机哈，通过我们的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在微博上搜索，都有相关的链接，大家可以积极跟我们互动起来。 对，这一期我们两个聊些什么呢？其实昨天啊，我知道你聊的这个话题是跟这个天气有关系。 Hot， 对，太热了。 今天其实和这个月月呢，我们两个也要聊一个跟天气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话题。 哎，是什么？ 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有关各地的或者说各个时代的一个防暑的奇葩招。 哇塞，奇葩招！防暑热了不就开空调吃吃西瓜吗？还有什么奇葩的事情呢？ 我觉得是这样啊，我们都知道啊，空调西瓜配 WiFi 啊，这个现在是当下最火的， 啊、 或者说是最适用的标配，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小官司，因为这个榜单我们会在中段的时候为大家来奉上。那么主要先来看一看最近发生的一些奇葩的事情， 哎、 就好比说有一些我们的这个非洲的兄弟啊， 哦、 我们都知道，一般来讲呢，非洲很热，而且那儿呢经常是常年受着这个日晒，所以那儿的人呢皮肤都很黑。但是啊，要注意了，有很多在中国生活的非洲兄弟，他们认为中国太热了。 他们都觉得咱们国家热吗？ 对，你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啊，待会儿这位非洲兄弟说了些什么。来，让我们月月领我们看一看。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哈。 阿婶，重庆的天气怎么样？ 这是挺热的天气吧？ 挺热的天气。 比我国挺热的。 比什么？ 比我的国家挺热。 你是什么国家？ 我是贝宁的，西非那边。 西非那边。 天真的黑不是黑。 天哪， 看到了吧？ 对啊，你看他晒胳膊的那时候， 对，就真的是这样一路上来，对吧？ 哥给我们晒一下。 对，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是没事的时候白天去踢球啊，所以就会导致这个胳膊的这个上面的颜色跟这个底下手臂颜色，对，是不一样的颜色。 对， 关键问题是我们可能会认为啊，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会认为非洲兄弟他可能肤色本身就比较黑了， 嗯， 不会认为会有那样的一个情况发生。 对啊， 对，结果那个哥们儿一撸起这个胳膊来啊，一撸起这个袖子，对，黑上加黑， 嗯， 对，而且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们随便找到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看起来是在开玩笑一样， 嗯， 因为还有一段视频，同样也可以证明这件事情是真的，因为。另外的一个非洲兄弟说实在是太热了，而且他说他家乡的这个温度啊没有中国那么高。我们再来看一看， 我们一起来看哈，太可怕了。 啊，那是我和我队友一起拍的，当时就是刚刚训练完嘛，他说太热了，然后我们就教他说这句话了。 太热了，我要 吹吹地球， 各 热的各加辣的，凉快的，20多度。他给我们看的就是20多度，绵阳30多度，三十四五度嘛。现在中午的话，可能35度左右。 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 哇哦哇哦！我以为他们来中国学的第一句话是你好，然后结果发现他们学的是太热了。 我觉得是这些天啊，可能这些非洲的兄弟来这边留学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可能会经常把太热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口头禅了。 嗯，看人家真的是，我一开始以为啊，他们都是在网上的段子开玩笑的，说要回那个非洲去避暑，结果发现他们真的是从本人口中说出来，惊呆了已经。 对 对， 而且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种段子手， 嗯， 然后来诞生，包括说哎呀，这个自己加点孜然就已经成了一个烤肉串 了， 对，烤肉了， 对 吧， 嗯， 所以就是这种段子也是越来越多。当然了，实际上这段时间为什么这么热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是在这个中国的24节气当中，应该是来到这个暑伏的天气了， 对，三伏天儿， 对， 就是平常说的， 而且这个三伏天儿应该是比过往要长一些。 哎，就是2017年的三伏天比过往来的更多一些。 不光是2017年了，其实在最近的这几年， 嗯， 可能这个三伏天都比过往的一段时间啊都要稍微久一些。 哇，也是哦，现在才刚刚7月份7月初， 嗯， 然后大家可能就已经感受到这个给我们带来的恶意了哈，天气给带来的恶意，太热了。 对，因为昨天呢正好晚上跟这个朋友一块踢球， 嗯， 啊，我们这个有一个队友啊，他其实是这个气象台的主播。 哇， 嗯，然后呢就跟我们大概解释了一下为什么三伏天会这么热， 他要 还这么潮， 调用他的大数据了是吗？ 倒不是大数据，但是他用他这个比较专业的这个术语啊，跟我描述了一下。 嗯， 虽然我们没有那么听的那么懂，因为确实是太专业了， 嗯， 但是大概理解了这个原理。就比如说啊， 嗯， 下雨了， 嗯， 下雨之后呢，然后这儿呢湿气很重。但是呢，与此同时，就像一个锅一样，然后把这个湿气给盖住了，就导致， 哦， 整个这个环境啊就比较湿热， 嗯， 而且温度呢也没有降下来， 嗯， 所以这段时间就很潮。包括昨天踢完球啊， 嗯， 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体验， 嗯， 就是我把这个球衣脱下来。我们都知道，这个一般洗衣服的时候，你把这个衣服放在水里，然后捞出来， 嗯， 它一定是滴水的， 哎， 对吧？ 对对对。 我这个衣服就好像是从这个盆里捞出来的一样，然后呢，把它这样一拧啊， 我的天， 就是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能拧出2瓶水来。 哇塞，真的是啊，尤其你在运动过后， 对， 在这样的一个天气运动过后，其实昨天还好，昨天可能是因为刚刚下过雨，还不是那么的热，但是潮，是不是？ 对， 嗯， 确实是。 我今天就感觉气温又回来了，然后我刚刚出门到咱们台里来的时候哈，我就觉得整个我可能也就出来5分钟的时间，在等车的时间，然后一下子感觉脑门上啊，就感觉整个要化掉，就是特别形象的一个说法，就 你是冰棍吗？ 对，真的要化掉了，融化了这种感觉。 对，所以这种天气确实是挺难受的啊。 嗯， 当然了，我们其实还是有更专业的解释对于三伏天， 哎，嗯， 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到底三伏天是怎么回事。 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三伏天它是如何形成的。来看， 朝阳似火，汗流如雨。从今天开始，令人汗颜的三伏天登场了，大家准备好迎接一年中最闷热最潮湿的日子吧。话说三伏天的英文叫 dog days， 一段连狗都热得受不了的日子，大家自行脑补一下到底有多热。不幸的是，继去年我们遭遇了加长版的三伏天后，今年我们将再次迎来加长版的三伏天，要晒足整整40天。更不幸的是，从现在到2020年，夏天全是40天的加长版三伏。说好的三伏怎么变成了40天？来来来，从头说起，数伏里关键先生庚日，古人用10天干12地支来算日子，庚乃天干之一，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也就是说10天一个轮回。伏要从夏至开始数，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起为初伏，第四个庚日起为中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起为末伏。可惜的是，每年夏至在10天干中是哪一天不固定呀。比如今年吧，6月21日即卯日，第二天就是庚日啦，所以这庚日数得特别快。7月12日初伏，7月22日中伏，8月1日末伏。等一下，数三伏有个规则，那就是末伏大不过立秋，那必须排在立秋节气后面。可今年8月1日就该末伏了，8月7日才立秋，这如何是好？没关系，那就再来个中伏，再等10天，等立秋到了，咱们再开始数末伏。于是三伏天活生生就这么多了10天。为什么一年中最热的是三伏而不是夏至呢？我们可以把地球看成是一个气球，每天会注入空气，也会漏气。从夏至开始，每天放入的热空气多，漏出来的却很少，这热量就在气球里面累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气球吹到最大的时候刚好就是三伏天的时候。当然地球这个气球不会因为吹满气而爆炸的，因为天也会凉呀，到时候漏出去的热气比吹进来的多，自然就扁了。三伏天这么热，那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首先应当尽量减少室外活动或避开高温时段，如果一定要出去应做好防晒准备，比如打遮阳伞、涂防晒霜等，平时要多喝水，多吃水果蔬菜及绿豆汤、酸梅汤等解暑良品，也可以在身边备些防暑药物，如清凉油、藿香正气水等。夏天有三宝，空调、西瓜和 WiFi， 这么热的天气大家就不要太折腾了吧。避暑就一个字，宅。 最重要的那个字宅说的也特别好。 所以你会是那种如果天气非常热的时候，然后你就在家里面吹着空调，然后吃着西瓜，或者是冰镇的，喝着冰镇的饮料，或者是吃冰棍这样的、哎宅的一族吗？ 会是啊，尤其是现在像那个外卖特别的方便， 嗯， 然后基本上如果要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的话，就是在家里就歇着了，然后叫点水果呀、饭呀什么的，然后在家就看看剧，然后这个玩玩手机，然后吃点好吃的，然后享受着 WiFi 的这样的一个大环境哈，特别开心。 好吧，因为我觉得这样宅下去 已经看不下去了。 对，因为过往我记得 这样的 月月，对，我记得有一次啊，跟这个朋友然后去这个中医啊，去这个看中医，陪他看中医、 哎、 因为他皮肤当时不是很好，就内分泌的问题、 哦、 然后呢当时我记得在一个视频里边，就是当时那个平心堂嘛，还是一个挺出名的这个中医的药堂、 嗯、 然后再讲，就是说有这样的一种理论啊，叫冬进夏出、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冬天的时候啊要多往里进， 进补是吗？就是他们说什么吃牛羊肉啊， 这是一方面、 嗯、 另一方面呢还有就是冬天不适宜说太大量的出汗。 哦，这样， 对， 就是保存体力。 对，而夏天的时候实际上呢、嗯、是应该多出一些汗的，就是这是一个正常的规律嘛，因为夏天本来就比较热，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呢其实国人就会把这个状况给弄反了， 就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就是小环境，很凉爽的小环境当中。 对，夏天的时候你看吹空调， 嗯， 而且这个吹空调呢空调风呢是很凉的，对吧？ 对， 然后就很少出汗，确实好像很舒服， 嗯， 但实际上第一我们都知道所谓空调风是非常刺骨的，很凉、 哎没错嗯、 就往这个骨头缝里面去钻、 嗯、 其实不是很好的、 嗯、 另外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冬进夏出的这个理论，就是会让你的这个汗液排出来，其实是会帮助你排毒嘛，对吧、 嗯、 而冬进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些北方的城市他们的供暖是非常的好，好到那种你可能在家里面就穿一个短裤短袖，然后特别特别热。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所以他们当时那个中医就是说这种其实并不好，就是太热了、 哦、 而你冬天没有把应该把你的这个储备到位，结果你就造成了一个就是好像不是很好的一个状况。 哎，没错哈，就是刚刚腾哥跟我们分享的这个冬进夏出的一个理论，其实也是我们就是自然的一个人他本身的一个就是随着四季随着环境变化的一个调节机制。但是可能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生活条件逐渐的变好了，然后大家可能也变得更娇气儿一些了，所以说呢就会给自己制造一些小环境，然后保持在一个类似恒温箱的一个状态当中，就是始终是自己最舒服的状态。 对，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万一要是我们出去啊，我们身体状况也会逐渐变得下降一些，就我们明显就感受到我们对于热呀，对于大量的运动啊，高强度的一些耐力性的这样的一个体验感，我们身体的承受能力就会下降。 对，当然了，我们也是非常关心一下，看看我们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们是怎么样，对，怎么样去防暑的呢？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妙招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啊，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带大家来看一看我们所准备的这五个啊，这个我们网友所贡献出来的奇葩的妙招。 好，我们也是用一个榜单的形式啊，为大家呈现了我们网友的奇葩避暑妙招。 九八二活力榜之防暑奇葩妙招第五名，古人刺冰防暑。古人把三伏天作为节庆看待，宰杀羔羊，饮酒聚会。为了消暑，唐宋时期皇帝会向身边的近臣和史官刺冰，帮助他们度夏。到了清朝，刺冰的福利已惠及所有官员。第四名，安徽大妈广场烤食疗。安徽淮北大妈们打着遮阳伞躺在鹅卵石铺的广场上做热疗。大妈介绍说，正值三伏天，经过太阳炙烤的鹅卵石可以驱除体内湿气，起到冬病夏治的效果。第三名，山西里水上麻将。入伏后，成都的气温直线飙升，机智的成都人都跑到都江堰边耍水打麻将了。青山绿水间，一边泡着清凉的河水，一边打麻将，简直耍歪歪。第二名，吐槽新人新段子。每每来到酷暑时节， WiFi 空调配西瓜的标配是必不可少的，这本就是吐槽新人总结出来的，而今年的段子格外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第一名，简单粗暴直接脱。重庆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温度37度。在重庆轨交站内，一位年轻妈妈竟脱光了她孩子的衣服，带着赤裸的小朋友进站，一个字，尴尬。 哇哦，为我们精心准备的这个酒吧活力榜的榜单哈，最奇葩的几种避暑的方式。 对，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先看到这个古人怎么样去避暑。原先的时候他们居然是把三伏天当做一个节日啊来庆祝，而且我们看是有酒有肉。 你说这是为什么呢？你说可能他们对于太阳啊什么的就有一种崇敬感，就是像一个腾，就是像一个腾图图腾一样， 图 腾一样，然后它可能就是一种天然的一种好感和一种敬意。 对， 所以在越热它的力量释放的越强大的时候，所以他们就会更加的崇拜他们嘛。 但是你没发现吗，其实到现在为止啊，我们现代人同样也如此，对不对？没事的时候大家准备过周末了，对吧？约上三五个好友，然后坐在一块儿，到这个广场上喝喝啤酒，吃吃烧烤，对吧？这也是一个好像是度过周末一个非常愉快的方式。而且即使是外面天再热，我觉得一杯冰镇啤酒上来之后，好像那种 热的这种状态啊，就会慢慢的去淡忘掉，而且那一杯啤酒下肚真的是非常爽。 还真的是哈，因为我记得好像像我这种宅男宅女们，然后是一波，然后还有一波人，他们确实经常会在，尤其是下班之后，然后在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在路边那种烧烤摊或大排档，就很多很多人聚集到一起，然后吃点烤肉聊聊天，哪怕真的外面很热。还有就是专门开车到一些小路边去找这种小店去享受这个夏日傍晚或者夏日晚上的时光的。 确实是，所以你看这种文化其实沿袭至今，它只不过不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这种节庆的方式了，但是它已经很生活化了， 礼仪性更弱一些了， 对 对，更平常了， 对，就已经非常非常生活化的这种一种方式啊。 对， 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榜单第四名，这个大妈们在这个广场上去做这种食疗，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是很奇葩。 我觉得他们脑洞够大，因为一般来说的话，大家怎么会想，就是应该都会躲避啊，他们就是迎难而上型，就是外面越热，然后可能那石头它吸热会更热嘛，他为了可能他们就是看一些养生类的这种文章啊或节目，然后习得的，然后就跑过去，去让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的身心也跟着进化。 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身体。 对， 就是因为他其中提到 是 冬病夏治嘛， 对对对，我要是他们的话，肯定心里也会非常的焦躁， 非常焦躁。为什么？ 对，你看，就是身体被烤着呀，多难受啊！虽然他们那个脑袋上面、头上还打了一把伞哈，但我觉得整个身体是不能忍的。不太理解，腾哥，你能理解他们的、这个？ 我应该可以理解， 来给我讲一 讲，就好像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去洗澡对吧？你可能会去汗蒸房先蒸一下。就是把你体内的比如说湿气啊寒气啊等等全蒸出来，我觉得那是另外一种方式，它只不过是更直接的去接触这个地面啊，仅此而已。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在直播间当中飘过去啊，有一个网友说好像说声音都没有， 但 是 这是为什么呢？ 对，我们还是请导播老师来看一看。 对对， 我们还是继续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就是这种食疗的方式其实很早之前应该就会有。对，就是人躺在这种比较烫的这个鹅卵石上面，然后去通过这种方式，然后去把自己体内的这种寒气通过这种方式排出来。而且我们都知道确实那种所谓冬病只能夏治嘛，就你冬天的时候因为温度比较低，没有办法通过那种方式来治疗，而且那个环境其实应该也不，就是我们动脑去想一想，应该也不，就是不适合，对吧？ 冬天有没有那种就是为了接近大地，为了接近自然，然后就比如说我穿着夏天的衣服，然后跑到那个冰天雪地里面往那里一躺，有这样的吗？ 一躺肯定不会有，但是有人会去冬泳啊，对吧？ 哎，还真是啊，你提醒到我了， 对， 真的可能就是接近大自然，对大自然有天然的好感，然后同时也会起到一定的疗效哈。 当然也有人说了，说这个如果冬天的时候你用凉水来洗脸的话，不容易感冒，对吧？是有这种说法吧？ 哎，没错， 对，这也是一个挺就是有点奇葩的方式， 有点类似你刚刚说的冬泳，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太冷了，怎么能下水了？但其实好像是就是可以强身健体，有这样的功效。 对，而且夏天的时候，你看啊，这个热的方式，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烫的这个鹅卵石，然后这些大妈们躺在上面，趴在上面去让自己的这个身体和鹅卵石亲密的接触，对吧？当然不是没穿衣服啊，就是亲密的接触，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去完成自己所谓这个寒气往出排的这种过程。但实际上我们看夏天的时候，我是觉得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所谓冬进夏出还是有道理的。就是你会像昨天啊晚上踢球嘛，对吧？虽然湿气很重，但是那个汗出透了之后，当然也是在及时的补水的，就是在出透了之后，整个身体的状态其实是很轻松的。 对，就是也是一种排解的方式，就是整个把汗水啊，然后包括各种毒素排解出来了之后，有的时候我个人的感受，可能我不太懂它里面的科学道理哈，然后但是每次去跑跑步啊，出完汗之后就感觉确实身体一个是轻盈了，再有一个就觉得还是挺舒服的，那种自然的风带来的感觉。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运动过程当中，它还不是像我们就在太阳底下晒着，对吧？温度很高这种纯晒着，因为你是一个自己主观运动的这种方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那个汗液排的会更快一些，而且本身那个对身体的这个代谢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 我一直认为汗液实际上是最好的护肤品。 哇、哦、这个还真的是，因为很多朋友他们都会反映哈，尤其是女孩说什么长痘痘啊，长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或者是说皮肤会有一些下垂啊什么的，就是松弛，但其实他们经过一段的运动啊排汗呀、啊、等等这些之后，就会发现这个皮肤也会变得更好、 嗯、 其实也是加速他们的一个新陈代谢。 对，确实是这样。所以我是觉得运动肯定是要有的，但是因为这个天气的缘故，比如说咱们不会在下午两三点的时候去做那种非常非常剧烈的户外运动，对吧？当然像我们这种偶尔也会去在下午的时候，比如说下午两点到四点之间踢个球，当然踢球的时候很注意不做那种剧烈的就是很激烈的动作，对、 哦、 而且不会有就是说长时间的，就中间一定会有停歇的，而且停歇的这个时间一定是比之前的这个时间要就是说次数要频繁一些、 哦、 这样的话多补水然后多休息，把这个劳逸结合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完成运动的。 对，但是你们是怎么想到在夏天的二到四点的时候， 这个主要还是 去踢球。 对，主要还是在于其他人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跟他们有一定的关系、 啊、 因为他们工作时间是比较有限的嘛、 啊、 然后就那个时间有空， 对对对， 然后正好我也有时间、 嗯、 大家在那个时间一块儿来进行一下运动。 不过足以证明腾哥对于运动对于足球是真爱。嗯，对， 在那天我记得那天下午真的是很热的时候、 嗯、 我亲眼看到有一个人啊在我们踢球的那个球场外面 嗯 跑步， 嗯， 就是他真的是在跑步、 嗯、 最热的时候在跑步，我真的还是挺佩服他的、嗯、 这是在磨练意志吗？ 但是对，其实对身体我觉得也会有一定的损害吧，因为如果你是短距离也许还好，那如果要是十公里或者十五公里以上，我觉得都有些让人受不了，压力会很大。 对对对，其实可能在夏天的时候，其实盛夏哈，我们推荐大家更希望是在早晨清晨的时候，然后或者是等到傍晚，等到下班或者工作结束之后， 对， 然后晚上的时候去溜溜弯啊，到户外运动或者是去健身房， 对， 这样的话可能这个对身体也是来说，在你最舒适或者最适宜的环境之下去运动去排汗哈。 对，所以说运动其实在夏天的时候还是可以经常来进行的，而且还有一些水上运动，比如说像游泳这种、 啊、 对吧、 嗯、 又能够去帮助自己强身健体、嗯、而且有一些爱美的人呢说要减肥，对吧，游泳又是一个很好的这种有氧运动的方式， 嗯， 对不对？ 对，又激励我要去学游泳，还是旱鸭子一直都说励志我要去学去学的。 所以说啊，你看、嗯、我们刚才其实是通过一个很奇葩的这种防暑妙招，然后引到了这个我们平时在夏天的时候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其实是不耽误的，但是前提还是量力而行吧，你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就是你能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你要根据自己的自身状况，然后再去决定你要去做什么样的运动，多么激烈啊、 嗯、 这个程度要自己去把控、嗯、因为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嘛。 对，同时安全也是第一位的哈，像腾哥这种运动健将才能够挑战在二到四点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去效仿。 他说的不是这个凌晨二到四点，是下午两点到四点啊。 腾哥，我能问一个私人问题吗？你是不是凌晨两到四点的时候也有打过球？ 啊，那倒没有，没有，没有。 哦、 我最多的时候就是凌晨两到四点在说球。 啊、哦，在说球，这也不，这也是非常棒的。 起码我不用运动啊， 很了不起了。 没有，没有。当然，我是觉得，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奇葩的这个方式，其实你看着很奇葩， 嗯、 当你知道了它其中原理的时候， 嗯， 你可能会真正的去理解那些大妈们为什么会做出一个这样的行为。 嗯，对，这是刚刚说的第二个盘点。 对， 然后 当然，我们说第三个呢，其实我们可以简单先聊一下，因为马上要进入到这个中段的这个片花广告时间了。 嗯，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打麻将。 打麻将，哎， 打麻将，你看。这是中国人的国粹，对吧？ 嗯， 在哪玩都可以。 对， 但是这些人居然把麻将桌搬上了这个西边啊，小西边。 对啊，搬到应该是山谷，就是在山里面的某一个地方。 对，是成都的这个都江堰。 哦，都江堰。 对， 就是西边，在水边玩哈、啊。 对。 哇塞，成都人爱玩麻将，我是知道的、 嗯，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会把这个地方也会迁移到水边，可能是因为凉快吧。 一定是啊，因为那个温度肯定会比较低，而且夏天的时候其实人还是离不开水的嘛，无论是饮用水还是说你这个皮肤沾到水都会觉得比较舒服，对吧、 嗯、 所以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打麻将， 我觉得还是挺享受的。我觉得待会儿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就是说能够去想到去水边、去小溪旁、去打麻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没有体验过，我们待会儿再聊一聊啊。 好呀好呀、我们马上也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段了，一起来听一段广告，待会儿见。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不计年龄，感谢所有拥有年轻心态的朋友聆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副总编辑李秀磊。青年广播 FM 98.2的筹备和开播是一场跟时间的竞赛。我们的创业团队不计辛劳，不舍昼夜，想去超越年龄的引力，想去追赶时代的脚步，想去走出一条广播创新发展之路。希望大家今后多多支持，生而不同，看见未来，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982，加油！ 从你的新世界路过。大家好，我是北京青年广播总监吴周彤。我们都拥有一颗年轻的心，少年如露水，青年如清风，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我相信这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你们身如夏花，我们生而不同。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让我们一起去聆听年轻的声音，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小伙伴们，我们又见面了。我们这里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982活力榜，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与您相见。我是主持人月月， 我是刘腾。 那么刚刚呢，我们在上半场给大家解释，为什么我一见到你聊天的时候都用上半场和下半场呢？就是感觉我是在说球一样。 你已经先把我们给划分了哈，是吧？ 对对，先入为主。那其实呢，我们刚刚为这个大家盘点了，或者是总结了很多奇葩的解暑的方式。 对， 刚刚说了两个了，第三个说了一个开头，我们继续来往后讲哈，那个麻将的故事。 哎，说到这个打麻将，我觉得好像就是大多数中国人应该对于这项国粹或者这项国技啊都很了解。当然每个地方的玩法都不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我们不去普及这个知识啊，我们只是说这件事情其实还是挺有趣的。你想一想啊，你和你的三个朋友，对不对？然后呢一块儿来到小溪旁。一般来讲呢，这种地方一定是在城郊嘛，而且城郊的这个温度呢是比城里要稍微低一点的，也就是说要稍微凉快一些。所以大家坐在一块儿是吧，打着麻将，然后呢吹着这个山风，或者是这个小溪旁的吹来的这个微风，而且还有这个潺潺的流水声。 哇，微风拂面。 对啊，这个感受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然后再约上三五好友，然后玩上一天的麻将，然后同时呢可能中间再插点什么野炊啊，然后什么的，然后聊聊天，然后这各种各样嘻嘻哈哈一天过。 你发现了吗？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生意来了 啊， 对吧？你看 什么， 如果说他们在小溪旁呢可以去打麻将，对不对？哎，对，你送个外卖啊什么的，或者是你送个盒饭啊，是不是就他们的午餐问题啊就解决了，是吧？ 冰激凌，冰激凌。 对啊，你弄一个那个泡沫箱，然后去卖这个冰激凌或者是这个饮用水，我觉得都 OK 啊。 哇，有商业头脑的呀。 好吧，你看从这个奇葩怪招一下想到这儿来了、 好，我们也是一个奇葩的。 当然你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本身这项 也算现在也算是一项运动吧，它主要还是靠脑力的这种，对吧？ 嗯。 但是实际上，百姓啊，老百姓、普通人在玩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跟朋友一块儿去做这件事情，可能会聊聊天儿。 对，因为可能大家聚到一起玩麻将也是一个方式，然后很多人专门就是用通过麻将来认识朋友的、 啊、 就是一桌麻友，然后或者是一堆麻友，他们也经常聚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只不过这是一个载体，然后约到了之后大家就边玩边聊天，唠唠家常，或者是说说说最近工作都有。 对，而且就是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跟自己的朋友啊，有些对话，其实可能会去插对方，然后也会对，也会有一些对，直接怼还行啊， 对 对，就可能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段子就产生了，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去增进和彼此之间的这个情感。 哎，没错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好像在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南方地区，然后玩麻将啊、这种情况会更多。 你知道这个三月份啊，我们跟这个论论啊、我们一块儿去都江堰去跑马拉松。 哇！ 当时呢，到了这个都江堰中午吃午饭，这个餐馆呢，其实因为已经过了午餐的时间了，大概在两点钟左右。然后我们坐一桌人，就是大概十几口人吧，然后在这吃饭。基本上菜也点齐了嘛，他们就都上完了，然后几个服务员就坐在旁边的一个桌，他们只有三个人，你知道吗？然后在那儿打麻将，我们就看傻了。 所以第四个人他们是用意念吗？ 没有，就是所谓这个就三家也可以玩嘛， 三人玩。 对、然后我们就看傻了，因为觉得你毕竟是做服务行业的， 对 吧？ 对对 对。但是虽然说你的午休时间到了，但是你当着这个顾客面打麻将，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当地的一种文化吧。 对, 对， 那儿的人真的是超爱打麻将，要不然怎么会想到这么奇葩的一个招，对吧？我把麻将桌直接搬到了小溪旁，然后直接摆在那儿，而且大家是吧，我看还有光着脚就可以把这个麻将凑齐然后打，我觉得还是真的挺奇葩的。 对对对，那边可能生活会更慢一些啊，节奏，所以说他们可能就是一闲下来的时候，甚至是在像腾哥刚刚说的，就是工作的时间，然后也是在打麻将啊，唠唠嗑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也许那就是人家那边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节奏和态度，还有他们的对啊那样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也还是能理解的。尽管我们看起来好像这种销售的方式有一点点奇葩、 可能他们就觉得那个麻将吧，就是像我们的扑克牌一样，比如说我们出去野个炊啊，然后交个友啊什么的，一般大家除了带吃的之外哈，可能就会带一些这个扑克，然后带点什么这些东西、然后他们可能也就是只不过就是比较大嘛，然后需要背个什么麻将桌呀、什么的， 应该是有人准备啊应该是有人准备，要不太沉了。 哦，那可能就是生意到了嘛，人家就是专门在那边开的，可能就是又亲近了自然又玩到了麻将。 好吧， 嗯， 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个榜二啊，榜二当时说的是这个奇葩星人的关于天热的这个吐槽，其实会有很多段子，但是你说我们真的表达出来好像不是很有趣的样子，就也还好吧，但是我觉得通过这种漫画然后加上文字的这种形式，就像表情包一样，发在微博上啊，或者是发在这个朋友圈啊，或者是发到以这个微信的方式来传播，我觉得还是挺有趣的。 对，有点像我们之前我跟腾哥有一次做的那个，就是他们丧文化里面那种感觉，大家只不过这种把这个天气也做成了一套自己的一个表达的方式哈，可能有一点点丧的感觉， 或者是很夸张的方式，比如其中有一条我记得是感谢空调给了我生命， 对对对， 就看起来很夸张，但是就 是 说 妈妈看到是什么感受？ 对啊，当然了，妈妈能理解，因为妈妈也很热嘛。 妈妈说我的生命也是空调给的， 因为确实是天太热的时候是需要一个相对比较冷的或者说比较凉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嘛，然后这样的话才能更舒服，因为天热的时候确实是太难受了，这个汗不断的淌，对吧？就像我今天在家里面，然后那个打扫了一下卫生，然后其实也没有很久了，就大概20分钟左右，把这个地面清洁了一下。做完这个运动， 做完了这项运动， 对，就是扫地、擦地什么的，之后浑身全是汗， 哇，真的是，反正现在就是一回家就开空调，一回家就开空调， 哎， 然后基本上是离不开它了。 对， 前两天不是还有一个段子，就是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除非你把那个空调关了。 那他能直接起来怼你的， 他能跳出来，从床上跳起来。 对，因为那样真的是太热了。 对对对，所以可见这个天气很热，也正是因为大家有这样热的共鸣，像这样的一些吐槽新人啊，他们制作的表情包啊，或者是各种图片。也就火了起来。 对， 嗯，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榜一。其实这个榜一呢，我觉得还是有争议性的。为什么把它放在第一名啊？就是因为我觉得有的可聊，而且确实这个状况好像不是特别的能够让人去接受。就我们看到一个妈妈，确实是看到自己孩子太热了啊，直接把孩子给脱光了，然后呢，把这个孩子带到了这个城轨的这个站里面。其实城轨站应该是有规定的，就是不可以光着这个身体。 对， 何况那么点个孩子啊，还是几乎全裸。 嗯。 我不知道月月，如果你是一个妈妈的话，你会怎么样？ 我还以为你说妈妈就是，如果我是那个小孩的话，我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这个妈妈她可能觉得是天气热，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她会晒黑呢？ 好吧，你的想法也挺奇葩 的。对，我给出了一个另类的解读。但是说实话，你说像这样的，尤其是在公共的场合，这样一看，妈妈可能她自身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个意识也不是很强。 嗯， 就像我前两天在打车的过程当中啊，在车上，然后看到有一个妈妈也是在马路边儿，然后可能开着自家车，然后下了车，她家宝宝可能想要去 方便， 对对对，然后就真的就在马路边上，就是公众之下，然后好像那个宝宝在方便的过程当中，妈妈还在给她讲话，所以我也不知道她妈妈在讲什么，但我觉得对于宝宝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行为习惯的养成。 对，当然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应该是一个特例，因为我们都知道叫人有三急嘛， 对 不对？他这个如果偶有出现的话，是能够接受跟理解的。 嗯， 但是天气热这个赤膊上阵这件事儿，我是真的觉得没那么能接受，因为正常来讲哈，我们都知道你坐无论是城铁啊还是地铁、城轨、城市轨道，一般来讲它这个列车里面车厢里面应该都是有空调的。 对，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说热到那种我已经忍不了了，哎呀，我必须脱，对不对？哪怕是那么点一孩子，而且你有很多种降温的方式，比如说买一些稍稍凉一点的水啊，让他喝两口，去让自己的这个整个五脏六腑啊稍稍降温度，对不对？就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 对， 不一定要通过这样的一种看起来好像有点稍稍有些不雅的方式。 嗯，有的时候可能对小孩儿也有一些影响啊。 对啊， 你想想从小，然后如果要是妈妈给这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去降温的话，那之后长大可能不管是这个行为习惯上可能有一些这个沿袭之前小时候的一些状态，或者是说你想想他这样赤膊上阵，大家对他的一些眼光啊，大家可能都会去看说这是怎么了呀，那这个小宝宝内心的这个心理阴影面积也会很大哈。 对，我是觉得像这么点的小孩他可能真的什么都不懂，但是你说像这样的一个视频留在了网上，如果等他稍微大一些懂事儿了，再看到这段视频的时候，他也许我猜想，也许他会跟他妈妈说，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是吧，这样确实是不是很合适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如果他懂事儿的话，他长大懂事之后，也许会这样去跟妈妈沟通。 怎么可以这样治？而且 对啊，好丢人 呐！都知道了我这样治，你让别人家的，你让隔壁家的小美怎么看我？ 对啊，你说这个万一是吧？以后有一个心仪的女孩子， 对啊， 然后一看网上当年那个小朋友啊，赤身裸体的那个是他，然后。当时这个状态反正也是有点醉人吧。 对 不对？ 对啊，你说这也是蛮尴尬的一件事情、啊、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方式真的是看似平常，但是其实在现代来讲真的挺奇葩的。因为你就再热的话，其实在那种公共场所里面是不太会见到的。你比如说我们在球场也许还会有，就是比如换衣服啊什么的，这个都比较正常，对吧？因为它不是长时间的这样的光着上身。 对， 关键是你在那么一个真的叫大庭广众之下，让自己的孩子赤身裸体的出现在所有人的面前，尽管是好像孩子凉快了一些，没有那么热了，但是 不舒服， 对啊， 让别人看起来也不舒服。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号召大家或呼吁大家一定要文明出行啊，在尤其是在公共的场合的时候，您在自己家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但是在外面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文明的举止的。 嗯 啊，那么刚刚是为大家梳理了五个很奇葩的避暑的方式， 对， 如果我们的网友们有自身或者是自身见到过的啊，脑洞比较大的一些避暑的一些办法或妙招或者是一些经历的话，赶快跟我们分享过来。 嗯， 同样的也是提醒大家在一直播上还有我们的微博微信上面都可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嗯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关于这个奇葩的防暑方式，对吧？但是我们知道在三伏天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去注意的，因为不注意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情况。 嗯， 比如说那么在空调房睡一晚容易导致呢热中风。 热中风。 对。 嗯。 就是很多人其实都喜欢在空调房里面啊把空调一开，然后呢自己盖上被子然后就睡一整夜。但其实。是吧？ 嗯。 但是医生说了，室内外的这个温差过大，就会使这个毛孔闭合，然后呢体内的这个热量难以散发，还会因脑部的这个血管迅速的收缩而引起供血不足，会有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这个有这样病史的人就会出现热中风。 对，有的时候确实感觉就是感觉身体特别憋得慌，就是也说不出来，也不是很热，因为确实那个空调屋的环境还可以。 所以你记得吗？就是刚才我们在播放那段关于介绍这个什么是三伏天的那个视频里面，他就说到这个吹气球和撒气儿的这个话题，对吧？其实我是觉得运动就是将你体内的一些毒素包括热量排出去。 哎啊，这还是归到这个运动上啊， 对吧？就 是 他刚才提到了这个毛孔的这个闭合，其实跟这个还是有关系的。 对 对 吧？对，这个皮肤的状态又回到了这个起始点，也是最佳的解决办法。 对，还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比如说一大早去晨练容易导致心脑血管的意外，包括非常渴，就是人非常渴的时候猛灌水啊， 尤其是那种特别冰镇的水，就是刚从冰箱拿出来就开始灌。 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心肌梗死，也是一个要注意的点。 对，这个还蛮可怕。 小口的喝。 对，可能一开始是好心好意，让自己稍微的这个凉快一点，但没想到。可能太着急了哈， 尤其是 拿出来就灌，嗯， 没错，尤其是运动之后， 嗯， 一定是切记不要猛灌水的。 对，是因为内外的这样的一个温差，就是包括我们的血液啊、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温差太大了。 对， 对， 另外呢，就是刚吃饱啊就午睡，这个容易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好的。 我知道这个会影响我们内心的，就是身体的一个消化系统它的一个运行。 没错， 嗯 嗯，还有呢，就是出汗之后洗冷水。这个好像很多人有这种习惯啊，就是觉得太热了，浑身都是汗，然后到这个自己家的这个卫生，就是这个浴室啊，然后去洗一个冷水澡，把这个水放得非常凉，他觉得可能非常非常舒爽，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好，容易形成血栓。 哦，对对对，还是这个身体内外的一个温差这样的一个变化。 对， 就如果要是这个太凉的这样子，应该是太凉的这种东西去刺激，不管是通过喝的方式，还是通过外部这个皮肤接触，比如洗澡啊这样的方式哈，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 嗯， 一定要加紧注意。 对，另外呢，就是蔬菜水果要是当正餐的话，实际上是容易导致肠胃生病的。 哦，就很多人，尤其是很多女孩，到了夏天可能没有胃口，就想吃点什么水果呀，然后这种就比较这个酸酸甜甜爽口的一些东西，或者凉的东西，就不太想吃饭了，因为饭太烫了，太热了。 确实是这样，所以是一定要注意这些。我觉得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很热嘛，然后就好像机器如果特别热的时候加上温度又很高，就容易出现一些故障。那人在很高温的这个情况之下，无论你是工作还是休息，我觉得自己都需要注意一些点。当然我们只是提出了其中的一些。 对，尤其是在这种特别热的环境之下，大家除了这个安全上的问题要考虑之外，然后身体的一些营养素啊、健康的方面也要加紧的注意。 对， 因为有的时候夏天确实是我们代谢的这个最旺盛的时候啊，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及时的补充回来我们一些微量元素，因为随着这个汗液的排出，可能很多的这些营养物质啊，很多我们身体所必需的东西也会流失，所以大家也不要说 图一时之爽快，吃得很凉，然后吃得很爽，吃得很酸，然后而忘记了我们本来的一些很重要的很普通的一些食物。 对，包括像吹空调这件事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对吧，就是如果吹一夜睡的话，就对身体的这种不利。包括我们说空调风尽可能不要直吹，因为空调风呢尽可能是向上，这样的话让自己的这个屋子的温度降低就好了。因为空调风直吹的话，那个风对自己对人的这个身体啊是非常不好的，因为空调风本身非常刺骨，而且又很凉，它就很容易穿透皮肤，穿到这个骨头里面，所以就很难受，对吧？ 对， 当然了，有一些工作啊，有一些工作的这些人，他们是需要在户外的，这些人我觉得还是非常可敬的。我们先来看一段片子，来看一看到底是我们要说的是哪些人。 因为我们确实他们的这些辛苦的工作也是值得我们去敬佩的哈，一起来向他们致敬。节目慢慢的也更加的有温度了，对啊， 当然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热的天气的这个温度啊，我们说的还是说在这个高温情况之下，其实我们真的是看到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在工作的人，不要认为他们穿着长袖长裤就是奇葩，他们是在为我们做出贡献的人。 对，而且我觉得不管他们是这个外卖小哥，还是什么快递员，还是这个交警，还是各种各样的工种哈，我们都要去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 对， 比如说他们的时间上可能稍微延迟一点，我们就不要那么大脾气，然后多给他们一些理解和支持。 对， 有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一个报答了。 包括像刚才这个交警啊，他所提到的，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点嘛。比如说你在这个人行道的时候，你别逆行，对吧，然后你别去制造一些麻烦，其实交警他的工作相对来说就已经比较轻松了，本身在那种日晒之下温度又高，而且还穿的比较多的那个情况之下，其实是很难受的，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把自己的这个火气啊压下来，因为我们都知道人呢在高温之下有的时候这个情绪是容易非常亢奋的， 躁动不安， 对，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脑子真的一热的话，就会起一些言语冲突，就像今天在微博上我们看到有一条，就是交警去处理这个人的违停，然后这个人呢他说，我即使我不会对你动手，但是我用唾沫星子也可以淹死你，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不好，第一不礼貌，而且第二你确实是有错误在先，对不对，那你没有道理的时候，你为什么还要以那样激烈的一个言辞去对待一个勤勤恳恳工作而且是很认真的就是坚守自己岗位的这样的一个交警呢，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需要去反思一下。 没错，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就需要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对， 不管他们不管到底是谁出现了一些问题哈，但其实我 我们换位思考过来发现都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其实自己在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和差错的，所以互相理解才是最好的一个处理办法。 对，没错，而且我们要尊重对方的这种劳动成果，就像包括快递员啊，包括像这个外卖小哥，对吧，送外卖的小哥，或者是在这个马路上的这个马路清洁的这些这些工人，对吧，他们都很辛苦，我们确实需要去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尽管夏天的时候看起来他们穿得很奇葩， 对， 然后他们做着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确实在这个夏天看起来好像有一些让他们自己很难受，但是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能够生活当中很正常的去生活，不是那种很奇葩的生活。 生活当中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相互理解，也需要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那份力量。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如果大家有更多更好玩更奇葩的事情，也欢迎跟我们进行微博或者是微信上的留言互动分享。那么接下来就是挑战新歌声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再见， 拜拜。